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8集，边缘。说到展昭，他的江湖身份其实是有些尴尬的。一开始，展昭是彻头彻尾的江湖人，因为横空出世，武功太好，所以少年成名，名动天下。又因为他行侠仗义而博得了一个很好的名声，少年称侠，前途无量。可奇怪的是，展昭无门无派，又没自己成立什么门派，似乎刻意跟武林保持着某种距离，只是一个游侠。因为没有门派，所以几乎所有江湖事务都不会有人通知展昭去参加，因此他在江湖上有名气却无地位。到后来他入了开封府，于是江湖人将他当成了官差，将他挤出了江湖武林的排名。毕竟武林年轻人的排名是靠前一位好一位，没了展昭，原本不入前十的就能入一个进来，何苦留着他一个无门无派的占地方呢？展昭渐渐已经不再是一个江湖人，而相对来说，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官差，他似乎也无心仕途，从不往上爬。这个人就这样，既不完全属于江湖，又不属于官府，游走于边缘，目的不明。展昭大概是江湖上被边缘的最厉害的一个高手了。一般来说，那么好的武功，正常人总是会在江湖上争取一席之地的，投身官场自然也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。可展昭每天忙忙碌碌，却不见他有什么作为，起码除了一个侠客和一个护卫，再没其他虚名。论名气，后起之秀里除了白玉堂就是展昭，其他众多江湖年轻人都要比他们低一个档次，武功自然是不必提。可名气相同的白玉堂，江湖地位远高于展昭，毕竟是天尊的唯一弟子，天山派掌门陆峰也要给他行礼，叫他一声师祖。其他与展昭年纪差不多，武功却差很多的江湖人也大多混得有声有色，不是哪个门派的大师兄，就是自己成立帮派做了掌门。同时官场之上和展昭一样年轻的大有人在，也大多大有作为。就好比说赵普身边那几员大将军，年纪轻轻已经做了将军，可明明很能干，武功又高过他们的展昭，却一直在做一个小小的四品官。展昭大事的确没少干，打败各种江湖高手，破获各种奇案，救过平民，也救过皇帝，可他为什么就是没成就呢？众人印象中，展昭是一个文武全才，只可惜有点不思进取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江湖人在边缘化他的同时，也有不少人背地里笑话他。展昭见玉木石问，就笑眯眯摆摆手，一贯的好脾气。 没，我刚好约了个朋友聊天，你们继续。 对面的陆天寒有些想笑，展昭这人正经有点意思，只是别人聚集起来不是谈秘密就是聊八卦的，展昭一个外人处在那儿还说什么？这时候稍微懂点道理的人都会乖乖走的吧，可展昭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，任凭众人眼里有点嫌弃，还是没皮没脸坐着不走。其实啊，展昭也不想留在这儿，但毕竟事情关系到映雪宫，这帮子白道的一方面让白玉堂给他们出头，另一方面又聚在一起商量事情，也没见他们叫白玉堂来，所以能听到一些也是好的。另外白玉堂追陆灵儿去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，如果他走了，白玉堂扑个空不说，还会被这帮白道的逮个正着。展昭就想先帮着听听，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算了， 有问题看到那耗子来就使眼色，先让他走，免得被他们粘上。展昭端着个杯子琢磨着，陆天寒也捉摸不透他为什么不走，于是拖着下巴问了一句： 哎呀，玉堂怎么还不来？ 展昭一边眼皮子就一抽，瞄着陆天寒： 你怎么这样啊？ 陆天寒忍笑，对面阴侯摇头，天尊和无沙也无奈，陆天寒估计都不知道有人找他闺女和外孙的麻烦呢，在这儿添乱。楼中几个江湖人也偷听到了陆天寒的话，个人反应不一。玉木池他们几个基本没什么反应，玄慧大师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而姚子玲则是回过头看展昭。展昭倒是看出了些门道，召集众人的是玄慧，玄慧想商量的事情并不想白玉堂知道，玉木池等人对此事不了解，姚子玲似乎心里有数。此时远处的巷子里，白玉堂已经拽着几次妄图开溜的陆灵儿走出来了。 展大人约了白玉堂？ 是啊，我约了你师叔祖喝茶。 姚子玲无语，展昭这脾气，之前第一次在刀斧镇见面的时候他就领教过了，有些日子没见还是没变。陆天寒倒是看出些门道来。 你也是天山派的呀，跟玉堂很熟？ 一直叫玉堂，很熟吗？ 对面屋顶上，阴侯盘腿坐着，拖着下巴晃着腿自言自语： 陆天寒呐，你等着，一会儿跟你没完。 天尊也在一旁看热闹，此时从他的角度已经能看到远处白玉堂拉着陆灵儿正回来呢。天尊都想催白玉堂走快点，展昭多留一会儿无非是想帮他打听一下，只是看着叫人来气，这么大个展昭何苦在这儿遭人白眼受这窝囊气。白玉堂回来了，起码展昭做得名正言顺点，走得也理直气壮。 展昭小朋友总觉得有些吃亏。 殷红眯着眼睛撇嘴，天尊则是拍了他一下： 怕什么呀，那帮江湖人哪个打得过的？ 这倒是，哎，他也不容易啊。 殷侯看着吴沙没说话。 展昭也算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了，又聪明又能干，出类拔萃，可是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，朝堂嘛又一直只是个护卫，常驻开封府，东奔西跑的就是破案，他打算就这样一辈子不成？ 争那老狮子虚名干什么？我只要他开心就行了。 天尊看了看阴侯，其实阴侯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应该也有些介意。展昭的确难做，无论是江湖还是朝堂，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走得更高。展昭的选择只有两个，要不然像现在这样一辈子做一个有名望无地位的游侠，行走在江湖和庙堂的边缘，要不然就公开身份回去继承魔功，跟阴侯一样成为下一个旷世的魔头。吴沙再看阴侯，就见他脸色不是太好，便也不说话了。他也是替展昭觉得可惜，毕竟他第一眼就很欣赏那年轻人。天尊也无奈，其实众人也只是替展昭觉得可惜而已，难得的一个天之骄子却要一辈子庸庸碌碌。姚子玲见陆天寒问，就拱了拱手： 在下姚子玲。 哦，天山派的大弟子啊。 前辈是？ 哦，我不是江湖人，没什么名气，不提也罢。 姚子玲微微皱眉，点了点头。在场众多江湖人面面相觑，不是江湖人，可感觉武功很好的样子。一时间，气氛有些僵持。这时，就听不知道谁突然开口： 白玉堂什么时候来？正好啊，他不是天尊的徒弟吗？干脆让他出面解决这事情。 陆天寒眨着眼看展昭， 其实还真让殷侯他们说中了。 陆天寒刚回了，他这人常年不着家，自然不知道附近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连百年封县这事情他都没注意到。这会儿听到要他家外孙出头跟什么黑道对决， 黑道， 陆天寒想到这里突然探头往窗外看了一眼，随后惊讶的微微睁大了眼睛，显然看到了涂云峰，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陆天寒收回视线看展昭，展昭正端着茶杯瞪他呢。 这么多嘴。 陆天寒也挺憋气，差点把外孙坑了。这时陆天寒已经看到远处白玉堂拉着陆灵儿来了，陆灵儿正看他呢。陆天寒赶紧对他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再拖一会儿。这会儿白玉堂正想看看酒楼上的情形，但陆灵儿突然跳起来捂住他眼睛。 喂， 白玉堂一惊，陆灵儿拽着他就跑。 啊，玉堂有坏人。 什么坏人啊？ 白玉堂莫名其妙，但陆灵儿一个劲儿把他拖进巷子里。白玉堂那个气。陆天寒见人被拖走了，松了口气，而与此同时展昭正狐疑地看着陆天寒呢。其实刚才展昭已经看到白玉堂被陆灵儿拖走那一幕了，当然了，是因为陆天寒的那个眼色，显然陆灵儿是受他指使的。展昭就想到白玉堂跟他提起过陆灵儿最听一个人的话，就是他外公。展昭想到此处愣了一下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陆天寒。 不是吧？ 哎，小朋友，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喝吧，别打扰人家谈事情。 听到这话，显然一众江湖人都松了口气。展昭微微犹豫了一下，一笑：“ 不如你先走啊，我再等等玉堂。” 陆天寒就见酒楼里众江湖人都忍不住皱眉，有些嫌弃地看了展昭一眼，那意思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，死皮赖脸在这里坐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